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5集。 叮咚，成功触发大型多人副本游戏《灰姑娘的开心问答游戏》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在开心问答游戏里回答问题必须回答正确答案，答案错误直接出局。第二，玩家和主持人按次序回答十个问题，玩家十个问题全部答对即可通关。主持人的问题由玩家提出，如果主持人回答错误，主持人被淘汰，玩家也可通关。第三，不可询问通关方法等类似问题。第四，掌管好自己的名字，那是参加节目的通行证。不知为何，开心问答的收视率最近连连暴跌，上周已跌破最低线。为什么观众都喜欢看老外婆的新节目《荒野求生之怎么烹饪人类才会更好吃》？这一点王小甜想不明白，想秃了脑袋也想不明白。 王小甜愤怒地红了脸。 我才没秃，我一点点两点点都没秃。 游戏开始，欢快紧张的音乐声响起，王小甜从袖子里变出一只话筒，她露出甜美的微笑，一只手拿着话筒，一只手拿着一只自拍杆。谁也想不到，一个黑塔 BOSS 居然会这么时髦的自拍自演，开始了他的节目直播。 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刚刚我们的节目组又来了几个非常有名的嘉宾，大家应该都听过他们的名字了吧，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哦。 王小甜一直站在写着他名字的黄色格子里，他转过身把镜头对向傅文铎几人。刚才另外几个玩家玩游戏时，王小甜根本提不起精神，一直坐在桌子上吃点心和格雷亚聊天喝茶，完全不理那几个玩家。现在傅文铎、唐默来了，他立即爬了起来，开心地直播起了节目，仿佛看见了疯狂暴涨的收视率数字。傅文铎、唐默、穆回雪、安德烈，新来的六个玩家中除了两个小朋友，这四个玩家每个在地底人王国都大有名气。王小甜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直播界面的收视率数字，他开心地笑眯了眼睛说， 哇哦，看来大家都很欢迎我们的新嘉宾，那事不宜迟，咱们开始回答游戏咯。现在请大家拿起你们的遥控器进行投票，想让我先提问傅文铎的请按一，提问穆回雪的请按二，提问唐默的请按四。投票开始。 完全不把玩家当回事儿。王小甜等了十秒钟，看到游戏结束后，他惊讶地说， 哦，居然是先提问他。 话音落下，灰姑娘转身看向穆回雪笑道， 那么游戏开始，时间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穆回雪请听题。第一题，哇，这是一道填空题，没有选项。世界上第一个通关黑塔五层的玩家叫什么名字？请在五秒内作答。 穆回雪脱口而出， 丽娜·乔普霍斯。 一天前才在黑塔六层的攻塔游戏里亲手杀了这个女人，穆回雪对对方的名字记忆犹新。这道题实在太过简单，王小甜似乎也只是拿它当开胃菜，他笑眯眯地说了句回答正确，就去提问投票数排在第二的唐默。灰姑娘好奇地摸着下巴， 你们居然喜欢这种长相的人类啊，原来是他细皮嫩肉看上去就很好吃啊。喂，不许在我的节目里说有关荒野求生节目的事啊，再说就不许你看咯，讨厌。 啰嗦了一通，王小甜看向唐默甜甜地笑道， 那么轮到你了，请听题。 第一题。运气真不好，是计算题。如果一个回归者本身拥有10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他杀了三个没有休息时间的回归者，一个拥有210分钟休息时间的回归者和一个拥有1300，等等，100分钟的家伙能杀1300分钟的？ 自己吐了个槽，王小田继续说。 他再杀了一个1300分钟的回归者，请问他最后还有多少休息时间？请在10秒内作答。 一秒后，唐默淡淡地说，905分钟。 回答正确。 好像不是在玩游戏，而是在进行一场节目直播。王小田专心致志地与观众互动，向玩家进行提问。这个游戏里，玩家是依次回答问题，所以唐默六人各回答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后，王小田来到一个早就进入节目的玩家面前。他翻了翻自己的小册子，刚才唐默看那本册子时，只看到上面写了一些名字，根本没看到任何题目。可是王小田现在翻开那本册子，却照着上面读出了一条条题目。他看着这个玩家的名字，忽然惊喜地说， 不错，你居然回答到了第5题，恭喜你终于过半了。你是第一个过半的玩家，我王小田特别大方，你可以得到一个小奖励，就奖励你这一局回答的问题是选择题吧。请听题。第5题，地底人王国里最有钱的人是谁？ A. 铁鞋匠， B. 马戏团团长， C. 圣诞老人， D. 彼得潘。请在5秒内回答。 这位玩家站在一朵朵绽放的雪花中，早已吓得脸色苍白，瑟瑟发抖。王小田突然提问，他只勉强听清楚问题和选项，根本来不及思考，王小田就不耐烦地催促道， 快点回答，还剩3秒。3 2 1。 我选 B， 我选 B。 目光正巧看到坐在王小田身后的马戏团团长，这玩家下意识地喊道。格雷亚正端起茶杯喝红茶，突然听了这话，他微微一笑。王小田笑眯眯地说， 不错哦，居然还有心思听清问题，没被吓死。 听着这话，这玩家松了口气，用蜥蜴的目光看着王小田。只见美丽的灰姑娘朝他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，用动人悦耳的声音说， 恭喜你答错了，去死哦。 下一刻，这玩家睁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王小田。他根本来不及说一个字，悬浮在他头顶的巨大感叹号轰的一声砸下来，直接把他砸成了肉泥。格雷亚委屈地说， 我必须声明，我是真的破产了，真的真的破产了，不要冤枉我，我一分钱都没有。 所以你也不可能退票钱咯？ 格雷亚眨眨眼， 钱是不会退的，一分钱都不会退的。 两个黑塔 boss 聊了会儿天，王小田又走向下一个玩家。这些玩家多的已经回答到第5题，少的也能回答到第4题。如果说唐默几人回答的第一题都是可以推理或者计算出来的，那第4、第5题已经不是人类可以分析出来的范畴。回答这种问题要看运气，并非想答对就能答对。唐默说， 看样子越往后题目会越难，一开始只是热身。 所以这个游戏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提问王小田什么问题。 正在这时，王小田把所有玩家都问了个遍，又有3个玩家被砸成肉泥。黑塔下只剩下唐默六人和一个干瘪瘦弱的年轻人。 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们问我了，谁来提问我呢？我事先说明啊，我可只会回答一个问题，欢迎来提问。 那个年轻人害怕的脸色惨白，根本没有说话。众人看向陈珊珊，小姑娘冷静地站上前一步说， 我提问。 哦， 是个很陌生的小姑娘。说吧，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 到唐末傅文铎这种级别，经历过太多黑塔游戏，就算黑塔不明文规定，他们也不会把问题浪费在询问通关方法上。很明显，黑塔不会允许 BOSS 回答这类问题。同样，如果直接问一些关于黑塔是什么，该怎么攻略第七层这类问题，也不可能得到答案。陈珊珊思考半晌，抬头问道： 我想问，爱因斯坦提出的大一统公式到底是什么？ 话音落下，黑塔下突然一片死寂。连唐默都没想到陈珊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但随即他便明白过来。提问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个问题极难，物理界对是否存在该公式都存疑，更不用说它是什么。如果王小田回答不出来，那他们直接通关游戏。其次，要是王小田能回答出来，这件事就有些可怕了。王小田能知道的东西肯定是黑塔知晓的范围，而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范畴。什么东西能知道这种公式？王小田定定地看了小姑娘半晌，他扑哧一笑： 好，我可以回答，但是出于知识密封准则，这个知识不是你可以知道的，超出你的文明。在我说出这个答案的同时，所有听到答案的人将会立即死去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你要听吗？ 一道含笑的声音在王小田的身后响起。 原来你竟然还知道那个东西。 王小田身体一僵，他转过头笑道： 格雷亚阁下。 格雷亚说： 我都不知道呢。 王小田眨眨眼睛： 我私底下和您说。 格雷亚继续喝茶，不再说话。发现唐默看向他，他朝唐默举了举杯子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做出口型：击败他，来挑战我。唐默移开视线。陈珊珊考虑片刻，决定重新换个问题。他问的是一个非常高深的物理学难题，这个问题唐默几人听都没听说过，想必小姑娘是从洛风城那儿学习到的。但是王小田对答如流，不见一丝惧色。当王小田回答完毕，又轮到唐默几人。这一次他问的问题难度大了很多，提问安德烈的问题难度最大。这位俄罗斯壮汉想了许久，在最后两秒钟给出一个答案。王小田遗憾地啧了一声，不过他一抬头，惊喜地发现： 哇，收视率破二了。果然你们都喜欢看这几个坏人类输掉游戏，被我吃掉是不是？ 王小田一下子打了鸡血，更加开心地提问问题。那个陌生的年轻玩家撑到了第五题，也一样没有撑下去，死在巨型感叹号下。又轮到提问王小田，陈珊珊站上前一步，声音平静： 我的第二个问题，请问另外四座藏宝黑塔具体在哪儿？ 王小田双眼圆睁，错愕地看着陈珊珊。游戏规则第三条，不可询问通关方法等类似问题。陈珊珊完整地问出了这个问题，黑塔没有禁止他提问，也没给出任何警告，似乎已经默认了可以提问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